四，背诵诗歌。佛椅，选自《诗经》。采采佛椅，伯言采之。采采佛椅，伯言有之。采采佛椅，伯言多之。采采佛椅，伯言多之。采采佛椅，伯言结之。采采佛椅，伯言携之。